资治通鉴卷第213唐纪29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。开元14年春正月癸未，更立契丹松漠王李绍固为广化王，西饶乐王李鲁苏为奉城王，以上从生陈氏为东华公主，弃绍固，以安城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，弃鲁苏。张悦奏：今之无礼，贞观显庆两层修纂，前后颇有不同，其中或未折中，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，删改施行，至从之。雍州风陵辽梁大海等举滨衡州反。二月己酉，遣内侍杨思绪发兵讨之，上诏河南尹崔寅甫与用之。中书令张悦驳其无闻，奏拟金吾大将军。前殿中见崔日之，素与悦善，悦见为御史大夫，上不从。秉辰，以日之为左羽林大将军。丁巳，以尹甫为御史大夫。尹甫由是与悦有隙，悦有才智而好会，百官百事有不合者，好面折之，至于斥骂。务御史中丞宇文荣之为人，且患其权重，荣所见白，多益之。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悦曰：宇文荣承恩用事，便己多权术，不可不备。月曰：鼠辈何能为？下四月壬子，尹甫荣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月，引术士占星，徇私见耻，受纳贿赂，敕袁前耀及刑部尚书违抗，大理少卿明归与尹甫等同于御史台居之。林甫，叔良之曾孙，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。丁巳，以户部侍郎李元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元洪以清简著，故上用为相。袁前耀等居张悦，是颇有状。上使高力士试阅，力士还奏阅捧手垢面，洗稿拾以瓦器，黄具待罪，上亦怜之。力士因言阅有功于国，上以为然。更深，但罢阅中书令，余如故。丁卯，太子太傅齐王范薨，赠谥惠文太子，上为之撤善累旬，百官上表故请，然后复常。丁亥，太原尹张孝松奏有李子乔者，自称皇子，云生于潞州，母曰赵妃，上命杖杀之。辛丑，于定衡莫邑仓五州，治军以备突厥，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，或上言武氏乃不待天之仇，岂可以为国母？人间盛言张悦欲取立后之功， 更图入相之计。且太子非惠妃所生，惠妃复自有子，若登臣籍，太子必危，上乃止。然宫中礼制一如皇后。五月癸卯，户部奏今岁户769565，口4141万9712。秋七月，河南北大水，溺死者以千计。八月丙午朔，魏州盐河邑。九月己丑，以安西副大都护、契西节度使杜先同平章事。子王孝杰克复四镇，复于秋辞至安西都护府，以唐兵30000数之，百姓苦其役。为都护者为田阳明、郭元振、张松及先，皆有善政，为人所称。冬十月庚申，上幸汝州广成汤，即有桓公。十二月丁巳，上幸寿安，列于方秀川。壬戌，桓公。杨思绪逃返辽，生擒梁大海等3000余人，斩首20000级而还。是岁，黑水漠河遣使入县，上以齐国为黑水州，仍未置长史以镇之。渤海漠河王武义曰：“黑水入唐，道有我境。”王者请突屯于突厥，先告我与我协行，今不告我而请立于唐，使必与唐合谋，与父辈攻我也。遣其母弟门邑，与其舅仁雅，将兵击黑水。门邑常为质子于唐，谏曰：“黑水请立于唐，而我以其故击之，使叛唐也。唐大国也，昔高丽全盛之时，强兵30余万，不遵唐命，扫地无疑。况我兵不及高丽时之一二，一旦与唐为怨，此亡国之事也。”武义不从，强遣之。门邑至境上，复以书立谏。武义怒，遣其从兄大一下代之将兵，诏欲杀之。门邑气重，见道来奔，至以为左骁卫将军。武义遣使上表罪状门邑，请杀之。赏密遣门邑以安息，留其使者，别遣鲍云，以留门邑于岭南。武义知之，上表称：“大国当世人以信，岂得为此欺狂？”故请杀门邑。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遂、袁复不能督察官署，至有漏泄，皆作左迁。暂遣门邑一岭南以报之。陈光曰：“王者所以服四夷，威信而已。门邑以终获罪，自归天子。天子当察其往直，赏门邑而罚武邑，为政之体也。纵不能讨，犹当正以门邑之无罪告之。今明皇威不能服武邑，恩不能避门邑，故效小人 为欺狂之语以取困于小国，乃罪鸿胪之陋泄，不亦可修哉。杜先为安西都护，突骑师交河公主遣牙关以马千匹以安西护事，使者宣公主教，贤怒曰：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？仗其使者留不遣。马经学死尽，突骑师可汗苏禄大怒，发兵寇四镇，会先入朝。赵仪真代为安西都护，应城自守。四镇人畜楚机皆为苏禄所掠，安西仅存。继而苏禄闻先入相，稍隐退，寻遣使入贡。十五年春正月辛丑，凉州都督王君绰破吐蕃于青海之西。初，吐蕃自恃其强，致书用敌国礼，此旨被慢，上亦常怒之。反自东风，张悦言于上曰：吐蕃无礼，诚以诛夷，但连兵十余年，干粮和善不生其弊，虽失旅节，所得不偿所亡。闻其悔过求和，愿听其款服，以书边人。上曰：似吾与王君绰议之。越退，谓袁前耀曰：君绰勇而无谋，常思侥幸，若二国和亲，何以为功？吾言必不用矣。即君绰入朝，国请深入讨之。去冬，吐蕃大将希诺罗寇大斗谷，进攻甘州，焚掠而去。君绰夺其兵皮，勒兵聂其后，会大雪，鲁冻死者甚众，自击食军西归。君绰先遣人见道入鲁境，烧道旁草。希诺罗至大飞川，欲修士马，而野草皆尽，马死过半。君绰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，及于青海之西，长兵而渡。希诺罗已去，破其后军，获其辎重养马万骑而还。君绰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，拜其父寿为少府监制事，赏尤氏义士边功。初，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色泗水就汴口，更于迎泽引河入汴，着宗器为左卫律府骤曹。至是，新渠田色不通，贬宗器为寻州安怀戍主，命江作大将范安吉发河南、淮、郑、汴、华、魏三万人输旧渠，旬日而毕。御史大夫崔寅甫、中丞宇文荣恐右丞相张悦复用，朔奏悔之，各为朋党，上恶之。二月乙巳，至月至世，寅甫免官侍母，荣初为魏州刺史。乙卯，至株洲桃户，先经劝农使扩定案笔后，复有逃来者，随道准白丁立属当年租庸，有争议者先拆。下五月癸酉， 上西以诸子庆王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，时不出外。初，太宗爱晋王，不使出阁。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，即自皇嗣为相王，使出阁。中宗之事，乔王失爱，谪居外州。温王年十七，游居晋中，上即位，复院城为十王宅，以居王子，宦官压之，就家城参起居，自是不复出阁。虽开府置官署，即领藩镇，为侍读，时入受书。自于王府官署，但岁时通明起居，其藩镇官署亦不通明。及诸孙尽多，又至百孙院，太子亦不居东宫，常在圣余所幸之别院。上命妃嫔以下宫中御蚕，欲使之之女宫。丁酉，夏至，赐贵晋司，人一例。秋七月戊寅，冀州合议。己卯，礼部尚书许文献公苏挺薨。九月丙子，吐蕃大将希诺罗公路及独龙莽不知攻陷瓜州，指刺史田元宪及河西节度使王君绰之父进攻玉门军，纵索鲁僧使归凉州。谓君绰曰：“将军常以忠勇许国，何不一战？”君绰登城希望而泣，竟不敢出兵。莽不知别攻长乐县，县令贾师顺率众据守，及瓜州县，希诺罗西兵会攻之。旬余日，吐蕃力尽不能克，使人睡降之，不从。吐蕃曰：“明府既不降，以敛城中财相赠，吾当退。”师顺请托士卒衣，希诺罗之无才，乃隐去，毁瓜州城。师顺俱开门，收器械，修守备。卢果复遣经济还，是城中之有备，乃去。师顺齐州人也。初，突厥莫绰之强也，破夺铁勒之地，故回纥、契必、思节、浑四部杜契徙居干梁之间以避之。王君绰威时，往来四部为其所倾，即为河西节度使，以法绳之。四部耻怨，密遣使以东都自诉。君绰具发异奏，四部难治，前有叛计，上遣中使往察之，诸部竟不得职。于是汉海大都督回纥成宗留让州，浑大德留吉州，贺兰部都督契必成名留滕州，庐山都督思节归国留琼州，以回纥福地南为汉海大都督。己卯，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，作其子与成宗交游故也。丙戌，突厥皮切克汗遣其大臣梅禄绰入贡。 吐蕃之寇瓜州也。谓皮茄书，欲与之俱入寇。皮茄并献其书，上加之。听于西寿降城为护士，每岁积坚帛数十万匹，就是戎马，以助军旅，且为坚木之种，由是国马亦壮焉。闰月庚子，吐蕃赞普与突骑师苏禄为安西城，安西副大都护赵仪真击破之。回纥长宗族子汉海司马护书纠合党众为长宗报仇，会吐蕃遣使见道亦突厥，王君绰率精骑邀之于宿州，还至甘州南拱比邑，护书伏兵突起，夺君绰精节，先杀其判官宋真，剖其心曰：“使谋者汝也。”君绰率左右数十人力战，自招致不，左右尽死。护书杀君绰，载其师奔吐蕃。凉州兵追及之，护书弃师而走。庚申，车驾发东都，东己卯至西京。辛巳，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一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，一客之孙也。以朔方节度使萧松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，使王君绰新败，何陇震骇，松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，与君绰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，人心尽安，宽悴之从弟也。仙客本纯孤小吏，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，为君绰复心。松又奏以健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，率余众驻故城，板干财力，吐蕃促至，城中相顾失色，莫有斗志。守珪曰：“彼众我寡，有疮痍之余，不可以使刃相持，当以奇计取胜。”乃于城上置酒作乐，鲁疑其有备，不敢攻而退。守珪纵兵击之，鲁败走。守珪乃复修城市，收合流散，皆复就业。朝廷加其功，以瓜州为都督府，以守珪为都督。西诺罗威名甚盛，萧松纵反谏于吐蕃，允与中国通谋，赞普召而诛之，吐蕃由是少衰。十二月戊寅，至以吐蕃为边患，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56000人，河西道及诸军团兵40000人，又征关中兵10000人及临洮，朔方兵10000人及惠州防丘，至冬初，无寇而罢。四鲁入寇，护出兵腹背击之，已害上姓骊山温泉，丙戌还宫。16年春正月壬寅，安西副大都护赵仪真拜吐蕃于屈子城。贾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荣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， 冲河北道宣抚使。乙卯，春双等州辽陈行范，广州辽冯林何由鲁反，陷四十余城。行范称帝，由鲁称定国大将军，林称南越王。欲据灵表，命内侍杨思绪伐贵州及岭北进道兵讨之。丙寅，以魏州刺史宇文荣简教汴州刺史，冲河南北沟渠堤堰，掘九河使。荣请用与共九河故道开稻田，并回忆陆运前官收其利，兴义不息，事多不救。二月壬申，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悦兼集贤殿学士。悦虽罢政事，专文史之任，朝廷没有大事，上常遣忠实访之。壬辰，改郭济为左右羽林军飞骑。秋七月，吐蕃大将西莫朗寇瓜州，都督张守珪击走之。乙巳，河西节度使萧嵩、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可蕃谷，忠亮追之，拔其大漠门城，擒获甚众，焚其骆驼桥而还。八月乙巳，特进张悦上开元大眼力行之。辛卯，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，使吐蕃复入寇，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，战自陈至暮，吐蕃大溃，获其大将一人。鲁散走投山，哭声四合。冬十月己卯，上幸骊山温泉，己丑还宫。十一月癸巳，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十二月丙寅，敕长征兵无有还期，人情难堪，移分五番，遂遣一番还家喜目，五年愁勋无转。是岁至户籍三岁一定，分为九等。杨思绪讨陈行范，至双州破之，擒何有鲁冯林。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，思绪追捕，竟生擒斩之，凡斩首六万。思绪为人言偏皮白事者不敢仰视，故用兵所向有功，然性忍酷，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，或以刀犁发髻撤去头皮，蛮夷啖之。十七年春二月丁卯，西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，拔昆明及盐城，杀获万人。三月，瓜州都督张守珪、沙州刺史贾师顺及吐蕃大同军大破之。贾寅，朔方节度使信安王一攻吐蕃石堡城，拔之。初，吐蕃陷石堡城，留兵拒之，侵扰河右，上命一与河西陇右同意攻取。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，攻之不克，将无以自还，且宜按兵观信， 一不听，引兵深入，急攻拔之，乃分兵据守要害，令鲁不得前。自是合拢诸军游弋，拓境千余里。上闻大悦，更命石宝成曰镇武军。丙辰，国子祭酒洋洋上言以为：省司奏献天下明经进士及第，每年不过百人，切见留外出身，每岁二千余人，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十一，则是扶勤道业之事不如虚实之德事也。臣恐如风尽坠，廉耻日衰，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则应诸色财损，不应独以明经进士也。又奏诸司帖事明经，不务求数作大旨，专取难知，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，请自今并帖评文，上甚然之。夏四月庚午，帝于太庙。唐初，侠则续朝暮，帝则各祀于其室。至是，太常少卿韦涛等奏：如此，帝与常享不易，请帝协皆续朝暮。从之。涛，安石之兄子也。五月壬辰，复置石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。初，张悦、张家珍、李元洪、杜先相继为相用事。袁前耀以清谨自守，常让事于悦等，委诺署名而已。袁洪先议事多异同，遂有隙，更相奏列，上不悦。六月甲戌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先荆州长史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洪曹州刺史，罢前要兼侍中，只为左丞相，以户部侍郎宇文荣为黄门侍郎，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萧松兼中书令，遥领河西。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，毛仲为上所信任，言无不从，故北门诸将多附之，进退为其指使。吏部侍郎齐汉成见言于上曰：福顺点进兵，不宜与毛仲为婚，毛仲小人，宠过则生奸，不早为之所，恐成后患。上悦曰：只请忠诚，朕徐思其宜。汉曰：君不密则失臣，愿陛下密之。会大理丞麻察作事左迁兴州别驾，汉素与察善，出城见之，因到晋中见语，察性清闲，具奏之。上怒，召汉责之曰：卿一阵不密，而以御麻察，俱为密也。且察素无性，卿岂不知也？汉顿首谢。秋七月丁巳，夏至，汉察交构将相，离间君臣。汉可高州梁德成，察可寻州黄化卫。八月癸亥， 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。左丞相钱耀、右丞相岳率百官上表，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，布于天下，咸令宴乐。寻有一社就千秋节。庚辰，工部尚书张家珍薨，家珍不迎家产，有劝其是田宅者，家珍曰：吾贵为将相，何忧寒馁？若其获罪，虽有田宅，亦无所用。必见朝士广占良田，申末之日，士卒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，吾不取也。闻者视之。心巳，敕以人间多道助钱，使尽私卖铜千锡，即以铜为器皿。其采铜千锡者，官为士取。宇文荣性精敏，应对辩己，以智财富德性于上，使广治诸史，敬为聚敛。由是百官尽失其职，而上心一尺，百姓皆怨苦之。为人疏躁多言，好自金伐，在相位谓人曰：使吾居此数月，则海内无事矣。信安王一以军功有宠于上，荣及之。一入朝，荣使御史李寅谈之，谢于所亲。一闻之，先以白上。明日，寅奏果入，上怒。九月壬子，荣作贬汝州刺史，凡为相百日而罢。事后言财力以取贵士者，皆祖于荣。冬十月戊午朔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钩。宇文荣既得罪，国用不足，上复思之，谓裴光庭曰：卿等皆言荣之恶，朕既处之矣，今国用不足，将若之何？卿等何以佐朕？光庭等俱不能对。会有飞状告荣赃贿事，又贬平乐尉，至岭外岁余，司农少卿蒋岑奏荣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，至穷至其事，荣坐留延州，道卒。十一月辛卯，上行业桥定县招钱武陵，戊申，桓公赦天下，百姓今年地税皆捐其半。十二月辛酉，上幸新丰温泉，人参桓公。十八年春正月辛卯，以裴光庭为侍中。二月癸酉，出令百官于春月巡修，选圣行乐，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言，各赐钱五千民。上或欲花萼楼邀其归妓留饮，蝶使起舞尽欢而去。三月丁酉，复己京官直田。下四月丁卯，主西京外郭，九旬而毕。乙丑，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。先是，选司助官， 为是其人之能否，或不赐超迁，或老于下位，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，有州县亦无等级，或自大入小，或出进后远，皆无定制。光庭使奏用寻资格，各以罢官若干选而及，官高者选少，卑者选多，无问能否，选满即住，现年聂疾，无得逾越，匪负前者皆有升无降，其庸于臣治者皆喜，谓之圣书，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。宋景正之不能得。光庭又令留外行署，亦过门下省审。五月，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。初，契丹王李绍固遣可突干入贡，同平章事李元洪不理焉。左丞相张睿谓人曰：“昔契丹必叛，可突干狡而狠，专其国政久矣，人心复之，今失其心，必不来矣。”即有可突干是绍固，率其国人并携西众叛降突厥。西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、绍固妻陈氏皆来奔，至幽州长史赵韩章讨之，又命中书舍人裴宽、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、河东、河南北分道募勇士。六月丙子，以单于大都护中王俊领河北道行军元帅，以御史大夫李朝隐、京兆尹裴昼先赴之，率十八总管以讨西契丹，命郡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。张悦退，谓学士孙悌为庶曰：“吾常观太宗画像，雅类中王，此社稷之福也。”可突干寇平卢，先锋使张掖乌成平破之于纳禄山。壬午，洛水邑拟东都千余家。秋九月丁巳，以中王俊兼河东道元帅，然竟不行。吐蕃兵硕败而惧，乃求和亲。中王有皇甫为名，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力。上曰：“赞普常魏无书备慢，此何可舍？”对曰：“赞普当开元之初，年尚幼稚，安能为此书？待边将诈为之，欲以激怒陛下耳。夫边境有事，则将吏得以因缘盗逆官务，妄述公状以取勋爵，此皆奸臣之力，非国家之福也。兵连不解，日费千金，河西陇右游资困弊，陛下承命一时往事公主，因与赞普面相约结，使之起丧称臣，永息边患，岂非欲夷狄之长策乎？”上月，命韦民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。赞普大喜，喜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，以示为名。冬十月，遣其大臣论明西列随韦明入贡，表称升世上公主 一同一家。中间张巡表等先兴兵寇抄，遂使二境交恶。省深识尊卑，安敢失礼。正为边将交构，只获罪于旧。屡遣使者入朝，皆为边将所恶。今蒙远将使臣来侍公主，生不生喜贺，倘使复修旧号，死无所恨。自是吐蕃复款赋。庚寅，上姓奉全汤。癸卯，还京师。甲寅，护密王罗真坛入朝，留宿卫。十一月丁卯，上姓骊山温泉。丁丑，还宫。是岁，天下奏死罪至24人。突骑师遣使入贡，赏宴之于丹凤楼。突厥使者欲焉，二使征长。突厥曰：“突骑师小国，本突厥之臣，不可居我上。”突骑师曰：“今日之宴，为我设也。”我不可以居其下。上乃命设东西幕，突厥在东，突骑师在西。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外贤旧兼幕都使霍国公王毛仲侍宠，骄自日甚，上美优容之。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、左监门将军唐帝文、左武卫将军李守德、右威卫将军王景耀、高广济亲善。福顺等以其事多为不法。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，样样行于辞色，上尤是不悦。是时上颇宠任宦官，往往为三品将军。门师其己，奉使过诸州，官吏奉之唯恐不及。所得禄位少者不减千民，由是京城交积田园参半皆在官矣。杨思绪高力士尤贵姓，思绪屡将兵征讨，力士常居中侍卫。而毛仲是宦官贵进者若无人，甚卑贫者小武艺者利辱如同仆，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。会毛仲其产子，三日上命力士赐之九转金帛甚厚，且授其儿五品官。力士还，上问毛仲喜乎，对曰：“毛仲抱其抢中儿视臣曰：此儿岂不堪做三品爷？”上大怒曰：“昔诸为士，此贼心持两端，朕不欲言之。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。”力士因言：“北门奴官太盛，相与一心，不早除之，必生大患。”上恐其党惊惧为变。十九年春正月壬戌，夏至，但恕毛仲不忠愿望，贬让州别驾。福顺、帝文、守德、景耀、广济皆贬远州别驾。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，连坐者数十人。毛仲行至永州，追赐死。自是宦官事亦盛，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。 常曰：“立事上直，无寝则安。”故立事多留晋中，悉至外地。四方表奏，皆先成立事，然后奏谕。小者立事即决之，事清内外。今吴大将军程伯献，少府见冯绍正与立氏约为兄弟。立氏母麦氏族，伯献等披发受吊，辟勇哭泣，过于己亲。立氏娶瀛州吕玄物女为妻，着玄物为少卿，子弟皆亡父。吕氏族朝野征至济，自地至暮，车马不绝。然立氏小心攻克，故上中亲任之。辛未，遣鸿胪卿崔林使于吐蕃，林神庆之子也。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、春秋、礼记。正自于修烈上书以为东平王汉之义亲，求史记诸子，汉犹不语，况吐蕃国之寇仇，仅资之以书，使之用兵权略，欲生变诈，非中国之利也。事下中书门下议之，裴光庭等奏吐蕃龙妹完银，久盼心服，因其有请，赐以诗书，数使之见陶生教，化流无外。修烈图之书有权略变诈之语，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。上曰：“善。”遂与之。修烈至宁之玄孙也。丙子，赏躬耕于兴庆公侧，近三百步。三月，突厥左贤王却特勒卒，赐书吊之。丙申，出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，以张良配享。玄古名将以备十折，以二八月上物致祭，如孔子礼。陈光曰：“经纬天地之未闻，堪定祸乱之未武，自古不兼思二者而称圣人，谓之有也。故皇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，莫不有征伐之功。孔子虽不是，犹能兵来仪，却必人，曰：我战则克。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？孔子所以祀于学者，礼有先圣先师故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孔子者，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？古者有发，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。罗谷公绝射御，受成献国，莫不在学。所以然者，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若专训之以勇力，而不使之知礼义，昔所不为矣。自孙武以降，皆以勇力相胜，居诈相高，岂足以属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？乃覆屋檐以偶使者之目，为后世学者之师，使太公有神，比修与之同时矣。五月壬戌，初立五月真君祠。 秋，九月辛未，吐蕃遣其相论上他路入县，请于赤岭为护士，许之。冬十月丙申，上姓东都。或告西州都督谢人张审肃赃污，致遣监察御史杨汪案之。总管董元礼将兵700围汪，杀告者，谓汪曰：“擅奏审肃则生，不然则死。”会救兵至，击斩之。汪奏审肃谋反。12月，审肃作斩，即没其家。郡院中落水，六旬而罢。20年春正月乙卯，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一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，将兵及西契丹。人参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。2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上司又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。3月，赐爵代国公。仍于东西月立碑，以明其功。金藏竟以寿终。信安王一率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韩章分道击契丹。韩章与鲁豫，鲁望风遁去。平卢先锋将乌成平言于韩章曰：“二鲁巨贼也，前日遁去，非为我，乃诱我也，宜按兵以观其变。”韩章不从，与鲁战于白山，果大败。成平别引兵出其右，击鲁破之。己巳，一等大破西契丹，俘斩甚众。可突干率麾下远遁，余党前窜山谷。西求李师所高率5000余丈来降，一引兵还，赐李师爵归义王，充归义州都督，徙其部落至幽州境内。夏4月乙亥，宴百官于上阳东州，醉者赐以亲入，监于已归，相主于路。6月丁丑，假信安王一开府仪同三司，上命裴耀卿积捐20万匹，分赐立功西关。耀卿谓其徒曰：“戎狄贪婪，今积重获深入其境，不可不备。”乃命先期而往，分道并进。一日，己之俱毕。突厥侍卫果发兵邀爱道，欲掠之，必至，耀卿已还。赵韩章作赃巨万，葬于朝堂，留让州，到死。秋7月，萧嵩奏：“自此后土以来，屡获丰年，宜因还京塞辞。”上从之。敕裴光庭、萧嵩分押左右乡兵。8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上命张悦与朱学士勘定5里。月薨，萧嵩继之。起居舍人王仲秋请依明庆礼，其古大于明堂，皆似昊天上帝。嵩又请依上元敕，父在为母咨催3年，皆从之。以高祖配元丘、方丘， 太宗配于嗣及神州地旗，睿宗配明堂。九月乙巳，新礼成，上之，号曰开元礼。渤海漠河王武义遣其将张文修率海贼寇登州，杀刺史韦俊，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。壬子，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阶。初，萧嵩在河西，为军政于仙客。仙客廉勤，善于其职。嵩屡见之，竟代嵩为节度使。冬十月壬午，上发东都。辛卯，幸潞州。辛丑，至北都。十一月庚申，祀后土于汾阴，赦天下。十二月辛未，还西京。是岁，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，增领魏、相、洛、备、冀、卫、申、赵、恒、定、行、德、博、地、营、茂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，天下户786万1236，口4543万1265。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，复肃明皇后于太庙，毁宜坤庙。丁巳，上幸骊山温泉。上遣大门义以幽州发兵，以讨渤海王武义。庚申，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，发兵击其南鄙，会大雪障于山路阻碍，士卒死者过半，无功而还。武义愿门义不已，密遣客赐门义于天津桥南，不死。上命河南搜捕贼党，尽杀之。二月丁酉，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，以分唐与吐蕃之境，许之。三月乙巳，侍中裴光庭薨。太常博士孙婉意，光庭用寻资格，使劝讲之道，请侍曰客。其子枕送之，赏赐事中献。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，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修善将见之，故让于右丞韩修。嵩言修于上，假银以修为黄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修为人翘直，不甘荣利，即为相，甚允实望。时嵩以修填河，为其意志，故引之，即与共事。修守正不阿，嵩见恶之。宋景叹曰：“不亦含修乃能如是。”上或宫中宴乐及后院游猎，小有过差，辄谓左右曰：“含羞知否？”言中见书已至，上常临镜默然不乐。左右曰：“含羞为相，陛下书寿于旧，何不逐之？”上叹曰：“吾貌虽瘦，天下必肥。”萧嵩奏事常顺旨，既退吾寝不安。韩修常立正，既退吾寝乃安。吾用韩修为社稷耳， 非谓深也。有供奉诸儒，名黄骈，姓景霞，上常平之以刑，谓之肉鸡，宠赐甚厚。一日晚入，赏怪之，对曰：“臣相入宫，道逢补道官与臣争道，臣先知坠马，故晚，因下阶叩头。”上曰：“但使外无章奏，汝亦无忧。”有请，京兆奏其状，上即斥出，复有司杖杀之。闰月癸酉，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，败死。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经济一万及降西及契丹屯于榆关之外，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，西池两端散走保险，唐兵不利，英杰战死，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。卢以英杰首视之，竟不降，尽为卢所杀。楚玉讷之地也。下六月癸亥，至，自今选人有才业操性，为吏部临时擢用。留外奏用，不复引过门下。虽有此志，而有司以寻资格便于己，有种行之。是时，官自三师以下17686元，吏自左使以上57416元，而入仕之徒甚多，不可生计。秋七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九月壬午，李皇子冕为信王，此为义王，璀为陈王，成为封王，惠为恒王，从为梁王，涛为汴王。关中久与古贵，赏将姓东都，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，对曰：“关中地业所兴，当百代不易，但以地狭谷少，故胜于实姓东都以宽之。臣闻贞观永徽之际，陆廪不多，遂曹关东10000000石，足以周善，胜于得以安居。今用度尽广，运数倍于前，犹不能己，故使陛下朔冒寒暑以恤西人。今若使司农租米西输东都，自都转曹，稍使关中，苟关中有数年之处，则不忧水旱矣。且无人不习禾曹，所在停留，日月既久，遂生引道。臣请于河口置仓，使无船置笔及书米而去。管自故再分入河洛，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，智者储纳，水险则止，水通则下，或开山路，车运而过，则无复留置，省费巨万矣。何谓之宾，皆有汉隋旧仓，弃之非难也。”上深然其言。冬十月庚戌，上幸骊山温泉，己未还宫。戊子，左丞相宋璟致仕，归东都。韩休硕与萧嵩争论于上前， 面折松短，上坡不悦。松阴起骸骨，上曰：“朕未厌卿，卿何谓俱去？”对曰：“臣蒙厚恩，戴罪宰相，富贵已极，及陛下未厌臣，故臣得从容隐去。若已厌臣，臣首领且不保，安能自遂？”因泣下。上为之动容，曰：“卿且归，朕徐思之。”丁巳，松罢为左丞相，修罢为工部尚书，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。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，起复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是岁，分天下为京畿、都畿、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、山南东道、山南西道、剑南、淮南、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黔中、岭南，凡十五道，各置采访使，以六条检查非法。两机以中常领之，余机则咸刺史领之，非官有迁免，则使无废更，为变革旧章，乃须报可，自于听便宜从事，先行后文。太府卿杨崇礼正道之子也，在太府二十余年，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，时承平日久，才获山积，常经阳清者无不精美，每岁勾博省变，出钱数百万民。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年九十余矣。上问宰相崇礼诸子，谁能继其父者？对曰：“崇礼三子，慎于、慎今、慎明，皆廉勤有才，而慎今为优。”上乃擢慎今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，指太府出纳。慎明设监察御史，知韩家仓出己，亦皆称职，上甚悦之。慎今奏诸州所书布帛有自污穿破者，皆下本州征折沽钱，转世清货，征调是繁矣。